一个预约试驾体验。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益，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沉睡，他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主持人尚远，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马季先生的作品和他的相声马家军。那么我们也听了不少马季先生在不同年龄段的优秀录音。马季先生青年时代有一位重要的搭档，就是捧哏名家于世友。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他们二位年轻时候的这段录音。哥俩好。 这个哥俩好啊，其实就是他的事儿。哎，他跟他哥哥，他们俩现在都成一对红了。 是，我们现在我们俩是一对红了。你听我哥哥这外号啊。 你哥哥外号叫什么呀？ 是愣头青。 愣头青。那甭问，那你也叫愣头青啊？ 我叫青头愣。 那不一样吗？ 所以我们俩凑在一块儿总是吵架。 为什么老吵架呢？ 当然检查起来我们俩人都有缺点。 你哥哥有什么缺点呢？ 我哥哥主要是简单粗暴，一说话就瞪眼。 哎呦，这可是毛病，这得改啊。 就是， 你有什么缺点呢？ 我就是不爱言语。 这一人一个脾气，这不爱言语不算什么缺点。 不，我们支书说了，我这是大缺点。 是啊。 嗯， 你怎么不爱言语啊？ 我占点便宜就不言语。哎呦， 那么个不言语了。那你要吃点亏呢？ 吃亏我就喊上了。 咋了嘛？你那是自私自利呀。 所以我们俩人就老吵架嘛。 都为什么事吵架呀？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吧。 啊，你说说吧。 我呀，从小就会放羊。 嗯， 队长让我呢就是去放羊去。 放羊不错呀。 啊，不错。 嗯， 放羊天天一样，上山下山来回百忙，一天5分，晃晃荡荡，饿了来个馒头，渴了来碗汤。 你就负这责任呢？ 嗯，那还有什么责任？ 你得树立集体观念，认真负责地放好这群羊，你得爱他呀。 我爱他 啊。 嗯，他懂吗？他能上队长那儿跟我反映去吗？队长，这羊倌对我们不错呀，你一天给他涨2分得了。 哎，净惦记工分啊。 你要不涨分，我们可不长肉了啊。 没听说过。 啊，我当时就那种思想啊。 这思想可不对。 那天放羊回来，我把羊轰进了圈。 嗯， 我刚要进屋，打对面晃晃悠悠过了一只羊。 谁家的？ 不知道，周围也没人。我一看这羊长那模样 怎么样？ 像我的。 什么叫像你呗？ 不是，我正想养一只羊呢。 嗯， 这要归我跟队里的羊一块放，养个1年2年的，产几个羔，把大的卖了，小的再往回养。 养的多美呀。 哎，这要归我算不算自私自利？ 那就是自私自利。 可我不是诚心偷人家的。 不管你怎么来的，反正不是自个儿的，就应该给人送回去。 我给谁送回去？ 嗯， 送给张大娘，张大娘也不要；送给李大婶，李大婶也不要。 要不送给你吧？ 我不要，送也没地方送，给你你也不要，那还不归我了？ 那就归你了。 我当时顺手把羊我就牵过来了。 嗯，他来个顺手牵羊， 捆到我们家树那地方了。 嗯， 正在这时候，我哥哥打外头进来了。哎，老二，哪来的羊啊？我说那什么哪儿的？那不是 买的吗？买的？你哪儿买的呀？ 哪儿买？就是集上，不是、那个供销社，不是，哎，那个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买羊啊？ 反正是买来的。 你哪来的钱呢？ 哪来钱？我不有存款吗？ 哦， 嗯，哎呦，存款折在你手里呢。 你这不废话吗？ 反正我跟那边借来的。 哪儿借来的？你跟人说实话吧。 等我说实话，你看我哥哥这头批评我， 那还怨人家呀、 可他那态度我接受不了啊。 嗯， 俩手一叉腰，你这什么思想你？我问你呢，你这什么思想啊？ 嚯， 你给他贫下中农丢人呢你啊！你忘本了你啊！ 嚯， 你给他送回去，你送回去。 嗯。你干嘛呢？这是 你不送回，今儿你甭吃饭了。我饿你两天，你就老实了。 好家伙，这是够粗暴的呢。 他越这样，我越接受不了。 嗯， 正吵着呢，我们支书打外头进来了。 嗯， 行了，你们弟兄两个不要吵了，事情我全听明白了。 嗯、 老大，你做对了，见到这种不良倾向啊，不管是谁，都跟他进行斗争。 对， 但是得注意点方法呀。 嗯。 别一来就问什么思想什么主义，那还行啊，讲清楚道理，帮着他转过弯来才对呢。 嗯 啊，我看这态度不好，你要负一部分责任。 嗯， 当然跟我也有关系了，平时对他关心不够啊，帮助又教育都不够、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你看支书把责任全揽过去了。 就是啊，你听我们支书说这话， 嗯， 人家摆这个道理多清楚。 就是 一部分责任是我哥哥的， 嗯， 一部分责任归支书了。 对哦，这里没你事儿啊。 虽然没我事儿，但是我也跟他们谈一谈。 你跟谁谈呢？还 我找支书谈去了。 哎，对了， 到那之后啊，支书不但没批评我， 嗯， 他要带我玩去， 玩去了， 上俱乐部。 嗯， 我说支书，那个我可不跟你下棋了，我下不过你。 嗯， 不下棋了，咱们去看一看那个展览好不好？ 哦，你们村还有展览室呢？ 有啊，就在俱乐部旁边。其实我看过好几次了。 哎，那都什么内容啊？ 就是有一些过去的东西，还有我们生产上的图表，挂着还有锦旗， 嗯， 还有我们村的模范人物大照片。嗯， 那得好好看看呢。 就是啊，支书当时指着一件破棉袄问我：“ 嗯、 老二啊，这件棉袄还认识吗？” 谁的？ 这是你爸爸穿过的。旧社会给地主家放羊的时候，春夏秋冬就是这么件衣服， 多土啊！ 你看看你现在穿什么了？ 嗯， 穿毛笔机了。 嗯、我这演出服。 生活这么好了，怎么还想养个羊吧，卖俩钱吧？怎么净打自己那个小算盘啊？ 哼， 你爸爸怎么死的还记得吗？ 怎么死的呀？ 40年家里闹灾呀、啊，你爸爸活活的饿死了。就这样，地主硬说你爸爸给放丢了一只羊，把你妈妈和你拉到地主家去顶账去了。 地主这心多狠啊， 损人肥己，剥削别人，那是地主们办的事儿啊。 嗯， 咱们穷人都反对他呀，贫农的孩子能学这套吗？ 可千万学不得呀。 你好好的想一想啊。 就是 啊。来， 嗯， 看看那边那相片去。 哦，那还有相片呢。 嗯， 这相片是谁呀、啊？ 不认识啦？ 不认识。 那不是王小吗？ 哦，王小 9岁就懂得热爱集体啊、咱们村地主看咱们过好生活眼红， 嗯， 想烧咱们的粮仓， 嗯， 就是王小看住了地主才没烧成啊。 哼、 啊，得不得向他学习啊？ 得向人学习啊。 来 啊， 到那边看看那相片去。 哦，这边还有呢。 嗯， 这又是谁啊？ 这是黄小啊。 这黄小了， 这是咱们队里的养猪模范。 嗯， 不嫌脏不嫌累，日夜守着猪圈呢。 嗯， 你看咱们队里的猪养的是又肥又大呀， 真大， 得不得向他学习啊？ 得向人学习。 来， 嗯， 再看看那边那个， 你们相片挂一块儿多好。 这谁啊？ 这是杨小。 就杨嫂啊， 甭说别的事情，在树底下捡了一个苹果都知道拿到队部里来。 好 啊，热爱集体吗？ 就是啊， 得不得向他学习啊？ 得向人学习。 来，再看看那边那个， 这又是谁啊？ 这是盲小。 盲小？ 哎， 我都成盲小了。 怎么？ 我来回跑四趟了。 不要讲别的事情， 嗯， 在地里的捡了一根麦穗都懂得不能拿到自己家里去。 嗯， 那是集体的。 就是 啊，你怎么见个羊就想归自己了？ 这是， 这些人是不是应该都得向他们学习啊？ 都得向人学习。 你打算怎么学习啊？ 我打算，你问我干嘛呀？知书问你呢。 是啊，我当时看了看展览，我知道我忘本了。 嗯， 我看了我们村这么多先进人物，我思想是落后了。 对， 当时我跟支书我就表示态度了。 怎么说的？ 我说支书，我错了，我以后绝不犯自私自利的毛病了。 嗯， 那什么，这个羊明天早晨我就给人送回去。 哎，这样不就对了吗？ 可是支书他不让我送回去啊。 怎么呢？ 他说送也没地方送了， 谁丢的就给谁啊。 那羊就是我放丢的。 你自个儿的羊都不认识了？ 我要认识就不出这毛病了。 那每天你也不点点数啊？ 说我心里没数啊。 好嘛，不过这样也好，通过支书对你的帮助，认识自己的缺点，以后改就对了。 就是啊，支书这次对我帮助给我印象太深了。 嗯， 以后有时候那个人主义一冒头的时候，我就想到支书跟我说那话。 哎， 我就想到我爸爸那件棉袄，我就想到王小、黄小、杨小，我还想你呢。 你想我干嘛？ 你不盲小吗？ 谁盲小？ 我以后遇到事儿啊， 嗯， 我就先考虑对集体有利没利。对集体有利的事儿，我坚决去干。 对， 对集体没利的事儿啊， 嗯， 谁让我干我也不干。 嗯， 拉着我干我都不干。 就是， 你叫我干我也不干。 我干嘛叫你干呢？ 有一次队长啊分配我，让我套车往城里头送粮食。 哦，当是车把式了。 当车把式，我没想我个人啊。 嗯， 我当好车把式对集体也有利吗？ 对啊， 我套车去。 嗯， 我到那儿一看呢， 嗯， 他们让我使那牲口。不老实，又踢人又咬人， 那可得耐心的使唤。 干嘛单让我使那牲口呢？ 嗯， 那又踢人又咬人，我这身子不是金踢吗？ 这，你怎么又想自个儿了？ 后来一想也对，这不老实牲口我要给使好了，这不对集体也有利吗？ 就是啊。 你像我套车， 嗯， 正套的时候，我哥哥打外头进来了。 嗯， 老二，你怎么还不走？人家都走了。不是，你别着急，我是说。 怎么了这是？ 我让他吓着呀。 好， 套着车我就走了。 嗯， 走了半路上碰上一位老大娘。 嗯， 同志啊，我想上城里搭的你车行吗？ 上车吧。 你等等吧。 这有什么可等等的？这也是助人为乐的事儿。 那是集体的牲口，集体的车，压坏了你负责任。 这老大娘有多大分量能把车压坏了？你怎么又转不过弯来了？ 嗯， 你是代表集体出来的呀，你给别人解决点困难，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呀。 对了，后来我想到我们解放军同志， 嗯， 人家那车上经常搭人， 嗯， 就是上年岁老人，人家还能亲自给送家去。 就是， 解放军同志能做到的，咱们也应该做到。 对， 我说行，大娘，您上车吧， 上车吧， 您上车了， 上车吧， 啊，您赶紧上车。 哎，我呀， 嗯， 哎，上车。 大娘，您坐稳了啊！ 哎，坐稳了，小伙子，放心吧。 大娘，您上哪儿去啊？ 你把我送进城里就行了。 大娘，我给您送家去得了。 不用了，送进城就行。 您可别客气，现在人人都学解放军嘛。解放军同志能给送家去，我们也一定能给送家去。 不用了，你就送我进城就行了。 您老客气什么？一定给您送家去。大娘，您在哪儿住吧？ 哈尔滨。 哦。您还坐火车去得了， 你怎么不送了？ 我给大娘送到哈尔滨，我这车粮食怎么办？ 那么远的道，人大娘也不能让你送。 就是一直给大娘送到了汽车站， 嗯， 安置好了，打听好终点，给大娘买张车票，这我才走。 这不挺好吗？ 可到了粮库，会计跟我招上急了， 嗯， 老二你干嘛去了？就等你这一车了。 哎，你跟他说明情况不行了吗？ 哎，我说有一大娘，嗯，不认识道，我给送到汽车站去了，做好事儿，这怕什么呢？ 这回他没意见了吗？ 他乐了， 嗯， 哦， 做好事儿，我以为你又捡羊去了呢。 什么讽刺账啊？ 没关系，讽刺就讽刺，谁让咱做错了呢？ 嗯， 以后咱多做对集体有利的事儿，让他们看一看。 对，多做好事，群众会看得清楚。 空车回来， 嗯， 路过批发站，打里头出了一个人， 嗯， 老二回去吧。 这有小河大队二十袋化肥，你给烧回去怎么样？ 烧着吧。 你等等吧。 哎，怎么又等等啊？ 这啰嗦事全让我碰上了。 这怎么叫啰嗦事儿呢？你能烧就烧，不能烧你跟人说明情况啊。 其实烧也可以， 嗯， 那小河大队是我们一个公社的，就在我们队旁边。 嗯，那就烧着。 可是我怕耽误时间呢。 那就别烧了。 我又怕人说不助人为乐。 那就烧着。 我又怕我哥哥瞪眼。 那就别烧了。 我又怕。 你哪那么多怕呀？你烧不烧啊？ 我想烧着。我说您赶紧装车。 嗯。 装了车，我一直给送在小河大队。我同志，从城里给你们捎辆二十袋化肥，赶紧卸车啊！ 卸车吧， 卸来卸去啊， 嗯， 多出一袋来。 哦，那许是批发站装车的时候多装了一袋。 对了， 给人送回去吧。 你等等吧。 哎，怎么还等呢？ 这来回来去多麻烦呢。再说那批发站的化肥都堆成山了，少一袋两袋也看不出来。 哦，这又归你了。 归我像话吗？ 嗯， 那支书刚才帮助我那话你没听见呢？ 听见了。 那叫自私自利，那可耻的。嗯，这袋化肥我不能要。 那怎么着？ 给我们队里使去。 给，那不一样吗？那 这叫热爱集体啊。 你热爱集体啊。 嗯， 你热爱小集体，你可损害了大集体了。 我当时没绕过这弯来呀。 又绕不过弯来了。 我以为这事儿做对了。 嗯， 回家跟我哥哥说去了。我哥哥，我给他们烧化肥多一袋，就我给弄回来了。 嗯，你哥哥说什么呀？ 我哥哥这回没叉腰， 好了， 瞪上眼了。 还一样。 你这什么思想啊你啊？啊，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啊。啊，你忘本了你啊。 好家伙， 你赶紧送回去，送一车粮食，你烧回一袋化肥来，不是送车草，你把批发站给搬回来啊！ 好家 伙，啊， 你先别着急， 你这什么思想？你这是 又问什么思想呢？ 啊， 你把这问题弄清楚了啊！你在 这化肥是你跟他一块弄回来的？ 不是啊！ 你什么思想你？你 怎么冲我来了？ 我哥哥这玩意火大了， 嗯， 谁劝都不行了。 那就不怨你哥哥发火，本来你这事做的就不对呢。 二话没说，我背着化肥给人送回去了。 送去吧。 我同志，您怎么搞的？你们装化肥，您不点数，你让人来回给你。 您说什么呀？ 您跟我道歉。 嗯， 同志，真是对不起啊，这个我们工作上太马虎了，向你们这种拾金不昧的风格学习啊。 嗯， 哎，老二，吃完饭再走吧。我说不吃。 怎么着？ 吃完饭我哥更瞪眼了。 好家伙！ 到家我一看呢，我哥哥没在家。 哪儿去了？ 甭问，上支书那儿告我去了。 嗯， 告我也不怕。 嗯， 反正我没做错。 还没做错呢。 一会儿工夫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他回来我走。 你哪儿去？ 我找支书谈谈去。 对，检查一下自己思想吧。 我说支书，刚才出点事儿，您知道吧？ 嗯。 啊，我知道了。你说说这是个什么问题啊？ 你说说吧。 我说什么问题啊？ 嗯。 嗯，那什么问题啊？ 嗯。 就是那大娘那问题啊。 大娘有什么问题啊？ 不是大娘有问题，就是大娘人生地不熟的，我给送的车站不应该吗？ 应该啊。 我给大娘送的车站安置好了，打听好终点，我花八毛钱给大娘买张车票，这事儿我下决心我都不告诉你。 你这不都说出来了吗？ 做了好事他也问我什么思想，我忘本啊。 你哥哥批评的不对啊，说明他缺乏调查研究。 化肥我也没错。 化肥怎么没错啊？ 我这不叫热爱集体吗？ 你热爱集体啊。你拿回来这化肥干嘛用啊？ 上地使啊。 上地。 一袋化肥可以上五亩地。 嗯， 一亩地多打100斤粮食吧，那就我们那儿多打500斤粮食啊。 哦，多打这500斤粮食怎么办呢？ 多打粮食大家可以多 多怎么着？ 多啊， 反正多怎么着， 多打粮，多交公粮嘛，对不对啊？ 多交公粮，对呀。 啊，多交公粮，光荣不光荣啊？ 光荣啊！ 光荣哪儿来的？ 哪来的？ 人人都说， 把老二给带回来的，老二入猪了。绕来绕去呀，又绕到你这儿来了。 对了，就这么回事。我说到这儿，支书站起来了。老二啊，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集体？什么是个人？这三者关系一定要摆对了啊。国家是个大集体，咱们是个小集体。 嗯， 不爱大集体，哪儿来你这个小集体啊？ 大河没水，小河干呢。 咱们打了这么多粮食都不卖给国家， 嗯， 那国家可就受损失了。 嗯， 帝国主义还在到处侵略，侵略咱们头上，咱们就得打他呀。 嗯， 解放军同志饿着肚子保卫咱们啊，工人同志饿着肚子给咱们造大机器啊。 嗯， 啊，要爱就要爱无义农民呐， 你拿回一袋化肥上你地里多打500斤粮食，别人地里就少打了500斤粮食啊，你等于抢了人家500斤粮食了呀。 支书多耐心 啊，做错了事儿不要紧，只要敢于承认就是好样的。 对， 来给你 什么呀？ 毛主席著作， 好好学学吧。 接过来之后，我在回家路上我一边走一边读。 嗯， 到了家我还院里绕仨圈，我没敢进屋。 怎么呢？ 我怕我哥哥瞪眼呢。 怕什么呢？ 越害怕这脚越不听使唤。嗯，走着走着咔嚓，我把砂锅踢碎了。 好嘛， 我哥挨屋里听见了，谁啊？不是这个，我把砂锅给踢碎了。 你哥哥说什么呀？ 出来了。 嗯， 砂锅踢碎了。 嗯， 不要紧，扎着脚没有？ 哎，挺关心你的。 今儿怎么这样了？我跟他说了，我说哥哥，那个刚才我找支书去了，支书批评我了，让我好好学习学习，纪念白求恩。 嗯 嗯，哎，哥哥你那儿干嘛呢？啊，支书也批评我了，让我好好学习学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嗯， 我说那咱哥俩一块儿学得了。 对，一块儿学吧。 通过这次学习之后啊，我这思想可鹤领多了。 嗯， 我永远记住毛主席这句指示。 哪句话？ 就说呀，人人要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对， 就这样大家也信任我。 嗯， 这个又选我当大队老管。 哎，你得认真负责的干好这工作呀。 我表示态度了。 你怎么说的？ 我说，同志们，大家选我当保管，我一定认真负责做起来。那个大家这么信任我，我就得好好干。以后遇到事儿，我先考虑集体。 对， 然后我再，哎，那个，然后我再考虑集体。 哎， 这个，反正最后呢，最后还考虑集体。 处处要讲到集体嘛。 哎，这样不挺好吗？ 嗯， 又出事了。 又出什么事了？ 小河大队派一个人来到我们这儿，想买点谷草。 那你们要有富裕，就可以支援人家点。 这事儿我可不能做主。我跟队长他们都商量商量去了。 对， 我说那什么，小河大队派一人想到咱们这儿买点谷草。您看行不行啊？ 你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应该支援人家。 嗯， 是不是啊？咱们得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嘛。 嗯， 是吧？那个他们小河大队缺谷草，那牲口就吃不饱。 嗯， 吃不饱干活就没劲儿，那就少打粮食，少打粮食对国家有损失。哎，对了，对国家有损失，那帝国主义还在到处侵略。 嗯， 侵略咱们头上，咱们就得打他。解放军同志饿着肚子保卫咱们，工人同志饿着肚子给咱们造大机器啊。 你怎么全用上了？ 我这不跟支书学来的吗？ 学来就用啊。 哎，这叫活学活用嘛。当时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 啊， 我又去找我哥哥找会计去商量。 你干嘛全找啊？ 全面一点好。 嗯， 毛主席书里说的多清楚。 嗯， 主观主义犯错误。 对呀。你哥哥说什么呀？ 我哥哥只表扬我。老二， 你算做对了。 嗯，这才叫共产主义风格呢。 哎， 啊，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我挺高兴的。 嗯， 我跟那同志说去吧。我同志，行了啊，我哥哥向我学习。 哎，你说这干什么呀？说那谷草的事儿， 谷草已经商量好了，决定支援你们50000斤啊。 嗯， 哎呀，太感谢了。这个价钱按1毛2一斤算吧。 那好吧， 我不卖。 嗯， 1毛2啊，你买1毛2一斤草去吧。 哦，价钱给少了， 先按1毛3一斤算， 差不多了。 不卖。 嗯， 去，我们这儿没1毛3一斤草。 我说你这自私自利可又有点冒头啊。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这是集体的事儿，我得对集体负责任。 那你卖多少钱合适啊？ 要买就买，还价我们就不卖，不能多不能少。 多少钱一斤？ 3.5。 真，哪个多哪个少你都不懂啊？ 我怎么不懂啊？ 嗯， 1毛2多，3.5少。 嗯， 3.5是国家牌价，我们能卖高价钱吗？ 啊 啊！他给高价钱，暴露他一种思想。 嗯， 我得帮助帮助他。 对， 我同志，你来。 嗯， 那个，咱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咱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吧？嗯，这个你们给高价钱，暴露你们这种思想，这是不对头的啊。那个说明你们没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这样吧，谷草决定支援你们了。一会儿我们派人给你送去。嗯，你先别走了，你来我这儿待几天吧。 干嘛呀？ 我让他跟我一块儿学毛主席著作呀。 对。 以上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马季于是游和说的哥俩好。

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风力不大，气温回升，适宜大家假日出游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相对较低，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天气晴朗，空气清新，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17度到3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较凉。今天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数学登场，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抓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主持人尚远，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下半时段，我们请您继续收听马季先生的精彩作品。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马季先生和他的师兄杨子扬同时向侯宝林等几位老师学习，师兄弟二人也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录音，叫《跟谁结婚》，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新作品。我们请您欣赏马季、杨子扬的表演。 你在这个业余时间喜欢研究什么呀？ 我呀，我喜欢研究相声。 哦，那咱们差不多。 哦，您也研究相声？ 相面。 相面呢？ 啊， 就是过去在马路边上一站，嘴里头念念有词。这位老兄，天庭饱满，地可方圆，什么事不干，有吃有穿，请过来送你一首相，就这个。啊， 你说那是打地摊的。 哦， 你是有命管的。 哦 啊，他们那套啊全是骗人的。 哦， 咱们 你是蒙氏的。 我研究的是科学相面，你懂不懂？ 那有什么不同呢？哦，你骗的比他们科学。 好啊，你这人怎么老说我骗人呢？ 本来嘛，相面的都是骗人。 哎，我研究相面部位的骗人 啊， 主要根据事实推理。站在这儿，往台下一看，我就能看得出来有多少有对象的 啊， 有多少没对象的，有多少正在初恋，有多少正在失恋。 嘿， 并且能看得出来 啊， 有多少已婚的，未婚的 啊， 离婚的，发婚的。 这个发昏的是怎么回事啊？ 一失恋就得发昏呢。 那好啊， 啊， 今天有这么些位，您给看看哪些位是结过婚了，哪些位是没结婚呢？这您能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啊。 就拿你来说吧。 我， 你结过婚了？ 废话， 不但结婚了，而且有小孩。 不但有孩子了，而且还不小了。 那就对了。 什么对了 啊？ 我是让你给别人看看。 别人？ 哎， 别人也可以啊。 啊， 你看那位二十来岁那小伙子。 哪位啊？ 就那个张同志。 哪个张同志啊？ 就那张同志。 那 么些人里还没一姓张的。 哦，你这儿蒙来了。 就是那位。 他怎么了？ 那小伙子你放心得了，还没对象呢。 你怎么知道啊？ 看得出来啊。 嗯， 你看坐在那儿精神特别集中。 嗯， 俩眼目不转睛的看着你，再说明他到这儿来是听相声，不是谈恋爱。 废话，啊，有在这儿来谈恋爱的吗？ 有 啊， 那都是这个爱情啊，到了一种急速发展阶段。 嗯， 他不管时间地点，见面就谈呐。 那干嘛还来听相声啊？ 啊， 干脆上公园摆海谈去好不好？ 这绝不是俩人商量好的 啊。 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个人呢拿到两张票，请对方到这儿来。你说对方什么好意思不来呢？ 嗯， 哎，就这样到剧场来了，你说他那精神能集中得了吗？ 啊， 不但精神不集中，而且跟你唱对台戏。 怎么？ 你这儿说呀？ 啊， 他那儿也说呀。 我怎么听不见呢？ 啊，让你听见。那谈恋爱都跟说相声似的这么大声。这儿也来个麦克风，俩人往这儿一站。同志们，我们俩人开始谈恋爱，请大家入场，对号入座，免费参观。像话吗？ 没听说过。 虽然是说，可是他声音非常小。 声音小？ 哎， 声音小您怎么听见了啊？ 我也听不见呢。 那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根据两个人的动作和表情可以推测出来，他们说话的内容就是谈恋爱。 哦，那人家要不说话呢？ 那就换个角度来观察。 怎么观察？ 我经常到公园去体验这方面的生活。 哦， 只要是一男一女， 嗯， 打我眼头里一过， 啊， 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成分。 对，成分呐， 不是什么程度。 哦，这您也看得出来， 他都带有特征啊。 啊，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 啊， 女同志挎着男同志的胳膊，啊， 嗯， 一边走一边说，谈笑自如，落落大方。像这个， 嗯， 你就甭研究他，结过婚的， 没结婚也有挎着胳膊走的。 哎，那有所不同了 啊！ 你看胳膊他挎的就不一样 哦。 来，你看他这样挎，没结婚的啊，拖着。 我说干嘛他拖这么点儿啊？ 啊，瞧见人赶紧就撂下，对不对？在行动上也有区别 啊。 你看结过婚的俩人走在马路上大大方方不害臊，没结婚的人不行。哪儿人少他上哪儿 啊？ 文化宫后海晚上8点多钟之后，你说哪儿黑不黑？ 后海那 啊， 黑呀， 道儿也不平啊，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的。哎，他专走那儿。 干嘛专走那儿啊？ 人少啊。 哦，人少是得说话。 说什么呀？主要是溜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起来再溜。 那么清静地儿为什么不说说话呢？ 俩人谈什么呢？正在初恋的时候 啊， 尤其是第一次约会，彼此心里啊有很多话要说出来。 嗯，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俩人坐的这地方简直拘束极了， 找不着话头 啊。 你 看坐这地方， 我说你这什么毛病啊？ 这是找话头呢。 哦，还没找着话头呢。 哎，俩人脑袋都急出汗来了。 嗯， 最后哎，还是男同志主动的想出一句话来， 说了一句什么？ 你看你个大老虎吗？ 这挨得上不是？ 像这个就甭研究他了，他没结婚呢。 是啊，他连话都不敢说呢。 哎， 怎么样您说像这个完全是没结婚的 啊， 这是比较容易看的。 还有不容易看的？ 有啊 啊，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他领个小孩， 甭问，这是结过婚的。 那也不一定， 都有孩子了嘛， 孩子不是他的呀 啊， 也许是弟弟妹妹，也许是街坊小孩他领来了。 他干嘛领别人的孩子？ 俩人谈恋爱没介绍人、 啊、 就拿小孩当媒介了。 嘿，我说您怎么看得这么清楚啊？ 哎，要不然叫科学相面了。 嗯，您这科学相面每次都灵啊？ 反正也有时候不太灵。 嗯， 上一次我上东四人民市场就看见有一女的出俩小辫系着绸条、 嗯、 穿着一件马海绒大衣 啊， 丝线袜子，高跟皮鞋，旁边一个男同志和她挎着胳膊一边走一边说，大方极了。 嗯， 女的买东西男的就给钱，你说这还有错吗？ 没错，结过婚的。 错了，没结婚呢。 你怎么知道？ 那女的是我妹妹。 你妹妹还没结婚呢？ 没呢。 那男的是谁呢？ 男的是我妹妹第七号候补未婚夫。 都变成套了， 以前搞了六个都吹了。 六个都吹了？ 他不是同时搞的。你 废话，同时搞忙得过来吗？ 我妹妹说都不合乎理想。 你妹妹要求的条件高？ 高 啊。 他找对象有六不搞。 都什么他不搞呢？ 我跟你说说啊。 啊， 身体有病他不搞。 嗯， 长得不漂亮他不搞 啊， 级别不合乎理想他不搞，家庭人口太多他也不搞。 哎，这也算条件啊？ 家庭人口一多负担就过重了。 嗯，还有什么他不搞呢？ 富有外债的他不搞。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爸结婚以后得帮着他还账去啊。 想的可真周到。 是啊， 非得什么条件他才搞呢？ 既年轻又漂亮，小伙子就一人，每月收入七八十块，并且银行里有定期存款的。 哎，他就搞了。 可是这样银行存款不归他掌握他还不搞。 这是搞对象了吗？这 要不怎么都到第七号了呢？ 我看这第七号也不准当选。 根据目前那个发展情况来看呢， 啊， 他还有点希望。 怎么？ 听我妹妹说了 啊， 那小伙子叫李华，光棍一人，每月收入八十多块，听说他还有个58743。 哦，家里的电话59843。 什么呀？银行存款587.43块。 注意这干什么呀？ 他想结婚以后那钱就归他掌握了。 这是什么思想啊？这 我劝过他 啊， 我说你要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前途可不堪设想啊。 是啊，搞对象不能把一切建筑在经济上。 哎，可是他还没有理由呢 啊！ 一抬胳膊，瞧见了没有？盯那根手表。李华不掏钱给我买的话，那百货公司能白给吗？ 李华给买的。 李华这小伙子挺热情啊。 嗯， 一想两人关系已经不错了，应该彼此帮助一下，买吧。从这儿以后，今儿买皮鞋，明儿买毛衣，不到一个月，李华那点存款全成我妹妹消费品了。 李华可真大方。 他想结婚以后是共同财产嘛？ 这也算不了什么共同财产呢、啊、这个啊。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嗨，还没订婚呢。 怎么那么近乎还没订婚呢？ 李华呀要求很快的订婚。 你妹妹怎么表示的？ 我妹妹这一表示给李华鼻子都气歪了。 怎么了？ 我想这订婚问题倒不是目前迫切需要考虑的，我是正在考虑我们未来的家庭问题。要想有一个幸福美满而快乐的家庭，必须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我希望您努力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升为科长，到那时候我们再考虑订婚问题吧。 哦，非得人家升了科长才跟结婚呢？ 不，订婚升处长才结婚呢。 得，没希望了。 所以说这条件高啊。 这是什么条件的？ 李华一听当时就走了。 是啊，人家全明白了。 我妹妹一看李华也走了，回到家里这顿哭。 怎么后悔了 啊？直跟我说我不应该跟李华吹了。 嗯， 这样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那倒是， 就是吹的话也应该下礼拜一再吹。 哎，这干嘛下礼拜一呀、 啊？他答应礼拜日还给我做大衣呢。 哦，还惦记那大衣呢。 你说这叫什么思想？ 这叫错误思想。 我说你看你都搞了六，我都吹了啊，现在这第七号又没多大希望了，将来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那就进行第八号吧。 对了，他也照你这么说 啊， 将来我考虑第八号的时候一定得深入了。 哦，还得深入。 上次参加一个建筑公司舞会， 嗯， 他在100多个男同志当中一眼就看中那小张 啊， 也就是我妹妹第八号候补未婚夫。 小张这人怎么样啊？ 对他很满意 啊。满意到什么程度？ 那天呢，小张给他一张相片， 嗯， 我妹妹在相片后头写了几句词儿 啊， 挺有意思。 什么词儿？ 我跟你说说啊，年轻漂亮，体格健壮，举止文雅，落落大方，谈笑生风，声音洪亮，时装穿戴别有新样，装潢美丽，富丽堂皇， 快赠亲友最为相当。你这儿买茶叶来了啊？ 咱这就说明我妹妹对小张的一种爱慕， 这是从表面上看 啊。 搞对象必须得深入了解。 哎，我妹妹说了解过了。 都了解什么了？ 小张每月收入80多块钱，他有一个长森针大罗马手表，51型帕克金笔，并且银行还有很多存款呢。 就了解这个了。 我们一块儿看了4次电影， 啊， 3次戏， 啊， 跳了好几次这舞了。 啊，那管什么嘛这个啊？ 更主要的也是小张能经得起我的考验。 什么考验呢？ 他把大罗马手表给我了。 李华不是给买过一麻子吗？ 那是对李华的考验，这是对小张的考验。 哦，大罗马比一麻子值钱呢。 哎，所以说他经得起考验嘛。 这是什么考验这个？ 哎， 啊，小张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你甭忙，这就说到了。那天呢，我妹妹带着小张上百货大楼了 啊，恐怕又要提出新的考验了。 倒霉就在这儿呢。 怎么？ 小张指着那楼问我妹妹，哎，你看这楼盖的怎么样？ 不错啊， 这里面有我一份劳动。 小张是工程师。 不，有我一份劳动。 那么是设计师？ 也不是。 施工主任？ 不不，我不是技术人员，门窗和楼梯都有我的劳动，我是个木工。 那也是技术人员呢。 我妹妹一听，木匠。哦，木匠，你原来是个木匠。 怎么了？ 再见吧，永远的再见吧，亲爱的木匠。 你就别亲爱的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杨子阳和说的《跟谁结婚》，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数字与生活》，刘维、马季和说。 今天跟大家伙欢聚一堂， 嗯， 万分荣幸。 是啊， 我可有一年多没见着您了。 您有一年半了吧？ 是不是 啊？对。 哎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是是是， 今天见您一面， 嗯， 三生有幸。 太客气了。 哎呀， 啊， 这个您今年有60了吧？ 您看出来了。 那当然了 啊， 我一猜就猜个80-90的呀。 好眼力 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事儿找我？ 有急事儿啊。 你不找人找我呀？ 我去了4-5个人都没找见您呢。 是吗？ 后来打了10几次电话您也不在家。 我出差了。 听说您呢 啊 上三门峡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 从三门峡呢 啊 您奔四川了。从四川呢 啊 您奔五台山了。从五台山呢您又奔6盘山了 啊， 从6盘山您奔7峡了。 呵， 听说您还是上8里，我上哪儿找您去？ 我去这地方全得数目字儿，这个好。 哎呀，您可要注意身体了 啊，好好， 不能干起工作来不管3七21啊。 对对对， 您看您都忙成什么形象了？ 什么样了？ 跟250似的了。 你才二，怎么说话呢这是 啊？ 行 啊， 看来呀，人说话是爱带着数目字，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啊， 人说话离不开数目字， 离开 数目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来。 你等一会儿，你等， 啊， 你说的有点绝对了。 怎么绝对了？ 啊，人说话就离不开数目字， 离不开， 也离开数目字嘛，张不开嘴， 对了， 说不出话来。 是， 别人我不敢说啊， 怎么？ 就拿我来说， 嗯， 我能离开数目字， 嘿， 离开数目字照样张嘴说话。 您说话照样离不开数目字。 哎，我保证能离开数目字。 这样吧， 啊， 咱俩在这儿演示一下。 怎么演示吧？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啊， 哎，你要说话， 嗯， 真是说不出数目字来， 怎么样？ 我认输。 你怎么认输？ 我请你喝酒。 这话可当真啊？ 哎，